就走一回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撞击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， 酸甜透明夹心味道排列整齐，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， 像冬天的冷雨，笨拙的心情小心翼翼， 天边小心的雨，街角的咖啡厅挂满了糖心温柔的清晰， 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， 你在靠近，整颗心却越到北极， 玻璃灯细细绕绕人群和身边的你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指引。 世界，肢体在蔓延，都想要掌心泪，骨肉别相连。 想要你全乡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喜欢你， 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。 第四名，仍然空空如也。三名，周兴哲，你好不好？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有好的我把过去，坏的我都换掉，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，可惜回不去那一秒， 你好不好。 第二名徐秉龙沈以诚白羊。 多热烈的白羊，多善良，多抽象，完美的他呀，却是下落不声，幸好空荡，都快要失去形状。青春一句荒唐，依然学着疯狂，这神色太张扬，这欢愉太理想，先行 李元杰离人愁。 我饮在江湖悠扬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一遥无，留佳人等候，梦里山寺清高几楼。我饮在江

在长久最初的你。